夫。李大夫， 他不是说相声的吗？ 说相声，票友，这主要是大夫。 凭什么他是大夫啊？ 他姓什么？ 他姓李呀。 姓李的能不是大夫吗？ 为什么呀？ 哎，李时珍知道吗？ 啊，是，那是名医、啊。 哎，李时珍是他的爸爸。 啊？ 他爸爸？他爸爸？他爸爸？他爸爸？他爸爸？他爸爸？他爸爸？爸爸，对不对？ 哎呦，你这么说，我听着太乱了。 乱 啊！ 他是李时珍的孙子， 啊， 的孙子，的孙子，孙子，孙子，孙子的孙子。 哦，这孙子会看病吗？ 哎、啊， 那、哎、你说的他是孙子， 嫡孙， 他真会看病吗？ 这会看病吗？什么病都会看， 是吗？ 哎呦，疑难病症到他那没问题呀、啊。 那你给我说说。 你看我们街坊王小六， 啊， 右脚大拇哥， 啊， 灰指甲， 哎呦。 上医院了， 嗯， 没找着好大夫啊， 嗯， 进去没十分钟就听嘎嘣一声， 怎么样？ 把左脚给锯下来了 啊！锯错腿了， 锯错腿了。他听说了， 哎、 他是个大夫，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啊！三步两步跑到王小二他们家，就听嘎嘣一声， 怎么样？ 把右腿也锯下来 了。哎呦，俩腿都锯了。 我是为了让他一般长了、 哎。你看吧，助人为乐嘛，是不是啊？ 那还会治什么？ 还会治什么？什么病都治。 那你说 我告诉你吧，我有亲身的体会。 嗯， 我不爱说这事儿，我告诉你。 哎，你听这段，嘿、哎 啊， 这段能煽情。 我跟我老婆结婚都五十年了， 你看， 就是没孩子。 嗯、 哎呦， 各大医院都去了，各种药都吃了，怀不上孕。后来听说他能去， 怎么样？ 到他们家去了一次， 嗯， 我老婆怀孕了。 啊，哎， 不是，那个，我是给他开药了。 对呀、啊，药啊。 什么药啊？ 速效催生胶囊。 还有这药的？ 李时珍 啊， 他们家的祖传的。 管用吗？ 管用吗？ 嗯、 吃了一丸啊。 怎么样？ 咔嚓一下，剩下20多个来。 这怎么听着像下狗啊？这 狗干嘛呀？ 太多了。 这好啊，这药 真管用啊！ 哎，好，你跟他结婚，那得6胞胎。这怎么样？ 那要这样的话 啊， 那我们再跟他聊聊。 再跟他聊聊。 哎，行， 大哥上。 这能走啊？ 哎， 哎呀，别走啊！ 力气活，都出汗了。 那个。他是真的这样的、 啊， 他呢没按我说的那时辰吃那药， 对对对 对, 对， 他那一玩去，他这没按时辰吃呢，所以就劲儿就大了点， 哎、 他就所以他哗一下一下，他那二，他要真按这时辰吃对了吧、 啊， 他应该是那个就是挺有节奏的，就跟这穿丸子似的，咕叽儿咕叽儿。 哎，行了，说点别的吧。哎，我问问你啊。你作为一名相声演员，你有什么业余爱好啊？ 要说起这爱好来， 啊、 我是一概没有。 啊，一概没有。 啊、 你说走，讨厌！ 怎么了？ 什么爱好都没有。 呸！你什么爱好都有。 你不了 解。你耳朵不好。什么爱好？什么爱好都有。你说的不？ 我跟您说，比方说，我上了一天班回家怪累的，我想跳舞蹦，哎，蹦个迪他都不会。 谁说的？ 他 老去呀、啊。 你会吗？ 迪厅你不老去吗？你站在那儿带着大伙儿，那不叫。 啊，对对啊， 嘿嘿， 他们都管我叫领蹦的， 还水蹦呢，领低的哥哥， 不是他会 跳吗、 啊、 领 低 的，你领他一回，领他一回， 在这儿 没问题 啊。我到那个迪厅 、 啊，我一到那迪厅里，他这有一台，我这上那台上，上那台上，我带着大伙就那大粗嗓门那种，是吧？我很多太多，一二三四。 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啊、握握手，现在我就跟你走。 哎呀， 这意思成了吧？ 成了成了成了成了， 就这么定了吧？ 就这么定了。 那我不能这么跟你走啊。 那怎么 打的呀、 啊？那对呀、啊， 打的 还打的、啊？ 打 2块钱呢。 贵着点 两块，打个的去 啊！ 哎，打的，别 弄 一篮头啊！打好的。各位，成了，好不好？各位啊， 看，别废话 啊！ 我那劳务呢，白给你当托啊！ 对不对？你这劳务给你打卡上了， 打卡上了。 哎 哎，咱下一个，咱爷俩蒙谁？ 孝林， 就这么定了。 怎么样？ 我下一饭店等你啊！ 哎， 回见吧！ 哎，好， 这鞋磨死我 了。嘿，好嘛！哎呦，我的妈呀！他妈的鞋都给穿出来了，现在干什么你都得有托，哎，买房有房托，看病有医托，

睡得好安稳，是你太残忍还是我太笨，这样的容忍有点太牺牲，不习惯你的眼神，在风中 间之间，永远都夹着空白，缺了一块就不精彩。紧紧相依的心如何 say goodbye， 你比我清楚，还要我说明白，爱太深 孩子们在荡着秋千的夏天。